在父亲节的主日的时候，首先都是祝福在座每一位的父亲都是有健康和快乐，更加的就是说呢，也都祝愿你们在家庭里面，你都可以成为无论是儿女又或者你的配偶、太太的祝福，成为他们一个的是模范的榜样。传统上父亲节呢是较为被人所忽略的，正话 Kenny 提过，你会发觉咧喺母亲节嘅时候咧，无论啲商场啊嗰啲嘅食肆咧，哇虚冚好多啊！咁但系咧喺父亲节嘅时候咧，你即日去打电话去酒家订台啊，有冇问题啊？因为咧，其实正话我哋主学嘅时候咧，系阿陈生佢都做见证，佢话因为以前喺香港咧，佢系即系开呢一个酒家嘅。他说是啊，就是呢母亲节的时候呢很虚撼，但父亲节呢 OK 的，即是你订位呢都有位的。还有呢，他母亲节的时候呢吃那些东西都豪一点的，就是好一点的。父亲节就是这样就算了。所以呢是即有不同，但是呢我们作为是父亲我们呢就不会是呷醋。我哋又唔会系妒忌啊！咁做父亲咧，我哋好大方，因为我哋知道咧，真系即系做母亲，佢哋嗰种嘅系付出系真系好伟大。做母亲，佢哋系好值得去尊敬。但另一方面，其实做父亲又都好辛劳，一生都系付出非常嘅多。我在这里讲就不是说为那些的父亲去平反些什么东西，而是我自己都是有那种的是亲身的体验。一个故事，这个是相传的故事，就是这样，就是说故事讲到当初这个的造物主他做是那些的万物的时候，他首先呢创造了一只狗，做一只狗的时候他说呢只狗，佢话我俾20年嘅生命你，但系只狗话：，哇，20年成日由朝到晚系咁吠，20年太长啦。佢话10年够啦。咁啊，然后咧，跟住呢个创造者咧，又创造咗一只马骝。咁啊，马骝佢一样系啦，马骝我又俾20年嘅生命你，但系只马骝话：，哇，由朝到晚即系又爬上爬落，又成日做马骝戏，20年太多啦。又是要10年，咁跟住咧就做咗牛同埋马。佢见到只牛同埋只马咁强壮，佢话好牛同埋马，我俾40年嘅命你。但系只牛同埋马就话：，哇，40年做牛做马唔使咁多，20年够啦。咁啊，跟住咧就创造人啦，做人咧先做男。咁啊，做咗男之后咧，跟住就。因为这个做物主他觉得哇，即是之前做的那些个个都嫌命长，所以说这个男人他给20年的命他，这个男人说听了之后眨下眨下只眼，20年少得滞，所以他说这样了，你给20年的命我，但是正话那只牛和只马他不要那20年，即是说你总共40年给我，然后呢那只狗和这个的马骝他们不要那10年又给我，即是几年了，20+40再加20，即是有80年，80年就差不多了。这个做物主又说好，这个就是你的人生。那呢我们都知道了，跟着又怎样，那男人就是这样了，这个就是男人那个 的人生，就是说呢头嗰20年，即系做物主俾佢嗰20年，哇，真系好开心，吃喝玩乐。头嗰20岁，吃喝玩乐，想做就去做，随心所欲，但系跟住嗰40年咧，真系为咗家庭，为咗儿女，哇，做牛做马，日日都系。咁啊，跟住咧到退休嘅时候，即系60岁嘅时候退休，咁你发觉咧好多嘅父亲佢。因为之前咧，佢要去赚钱，系供养呢个家庭， 所以咧，佢对嗰个嘅儿女咧，可能疏忽咗去照顾。咁啊，到佢60岁退休嘅时候，做咗公公，做咗爷爷啦，咁啊，觉得咧系好想补偿翻，所以对嗰啲孙仔孙女咧，就非常嘅嚟到爱锡。哎呀，做马骝戏冇问题，做乜都得啊！好似俾啲仔啲孙仔孙女咧，企喺背脊度爬上爬落，冇问题。咁最后尾个10年咧，好多你发觉好多嘅男人咧，嗰啲火气就出嚟咯。一火气出嚟，见人就闹，哇！见人就吠咁样。啊，呢个咧就系男人啦，呢个就系父亲嗰个嘅写照。啊，呢个故事咧就系虚构嘅啫吓，唔系真嘅啊。做父亲系咪真系咁惨咧？当然唔系啦。做父親、做母親其實是非常有那種的福氣、今天我們嘗試在聖經裡面去學習一下，是一家蒙福從神開始、相信呢，我們在年輕的時候呢，我們在特別在聖誕節的期間呢，我們都會是玩過、一些叫交換禮物的遊戲、交換禮物遊戲就是怎樣呢？就是說呢，我們會預備一份的禮物，我們然後去付那個的約，即可能去 party 咁样去赴约咁、事前咧，其实大家都唔知道你究竟系带嗰份咩礼物、你亦都唔知道其实其他嘅人又带咩嘅礼物。咁跟住咧，好多时候就系抽嗰个 number 嚟到决定每一份嘅礼物系属于边个。你有冇发觉咧？就系话交换礼物嘅时候，我哋成日好多时候觉得，哎呀，嗰、那个就好啦，嗰份礼物。又实用又贵重又即系啱晒我而家所缺乏嘅，咁但系睇到自己嗰份咧，好多时候就觉得，哎呀，一幅画可能净系得个体字，即系冇咁实际，或者有啲嘅工具又冇乜用嘅，我哋成日都系羡慕人哋嗰份，就觉得自己嗰份咧就冇咁好，有阵时我哋对神。那個的精心的揀選，那個精心的設計這份的禮物，即是說我們的子女，我們會不會又是有這樣的感覺呢？我們會不會是跟人去比較呢？我們總是羨慕呢，是人家旁邊那個子女呢，那些子女的女兒又聽話啦，又醒目啦，又乖啦，自己那個硬是不醒目的，硬是自己那個頓頓地，又不聽話的，樣子又很特別，即是不漂亮的意思。或者我們生了個女兒，哎呀，但其實很想兒子的，但自己生了個女兒，但很想兒子，旁邊那個不知道是什麼太太，她生女兒又有女兒，她生兒子又有兒子，或者人家是生一男一女，做一个好字咯，咁两男两女都好好咯。咁但系自己咧就差唔多咧，成队足球队咁样样，你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嘅感觉咧？我记得咧，其实我自己个女，我自己个女出世嘅时候咧，当时咧我喺香港系做嘢嘅，当我翻嚟加拿大，我第一次抱起我个女嘅时候咧，我发觉，咦？點解我女塊面咁長嘅？因為佢出世嘅時候個位置咧係唔係咁好，所以要用嗰啲吸管咧係吸出嚟。咁啊吸出嚟嘅時候咧，塊面都長咗啊！咁佢生出嚟咧，抱佢黑掹掹喎，又係黑掹掹。咁我阿媽話咧，可能咧係阿師母咧佢陀嗰陣時候咧就俾曬陽太陽曬得多，咁所以咧就人黑啲。这些是全无科学根据，不要信，但是他这样说吧、我的女儿又出世的时候她5磅都不到，只有4磅10多少，我都不记得，总之5磅都不够，所以呢她人是很轻的，但是当她慢慢长大的时候，神又很祝福、她那个体重呢就不断的增加，皮肤呢又慢慢没那么黑了，更加啦，塊面咧又漸漸咧就圓翻啲，冇咁長啦。 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一定要很肯定，我们认定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身边的小朋友，我们的仔女，并不是交换礼物或者 是怎样的原因得到，不是的，不是抽签或者是用number方式决定。我们的仔女，我们很相信是经过上帝他自己精心设计创造出来，有他的美意在当中，是最适合我们，神是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子女。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在这个诗篇127篇第一至第五节，我们呢是首先我们从第三至第五节来到看回先。这里呢其实是三节的经文，第三至第五节很清楚指出有两个有关系养儿育女一个重要的概念。第一就是产业 heritage。产业就是说诗人提醒我们，儿女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亦都是属于上帝的产业。有时候我们听到的父母很慨叹，就是说哎，我们养儿育女呢那个的花费是很高昂，跟着呢可能又会出世尿片奶粉衫裤一路将那个 的洗费加上去，直至到大学毕业，哇，计了成条数出来总共花多少钱。有时候呢我都听过很多，有时候我都讲过一两次，哇，这仔女真的埋怨他们好像什么化骨龙好像化骨龙有时候我们都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觉得仔女好像成为了我们的父女但事实又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若果我们是看重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的时候，我们那个的思想就不会偏差。产业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是有价值的资产，这些的资产我们理应就是好好的来到去管理，以致让这些的资产可以保值甚至乎是增值。好像呢我们处理其他我们个人一些的资产一样你们的 mutual fund 这样你希望它能够增值。而赏赐，第二方面赏赐这个 reward 或者叫礼物 gift， 赏赐呢就是说上帝就是那位的送礼物的人，我们就是那个接受礼物的人，但儿女并不是我们永远所拥有的资产。换言之，我们有幸今天我们成为父母，我们成为人的一些小朋友的父母，他们有我们做这个父母，我们儿女，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托管人。在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的事情其实我们需要去留意呢？我会分两部分来到去讲。首先呢有少跟 Kenny 这样，首先呢是跟年轻的一些夫妇来讲，第二部分呢我就从返是我们中年的夫妇来到分享，主要就是说讲分享到空巢这个的问题。那一本书呢是我觉得呢是非常好的，这本书呢叫做是五种爱的语言 Five Love Languages， 有一位的作家叫做是 Gary Chapman， 他这本的书呢其实是提到是用表达那个爱的方法，有五种表达爱的方法，但这五种的表达方法呢其实不单单是用在情侣或者是夫妇之间，在概念上面也都是非常适合用在我们的小朋友的身上，用在我们的仔女身上。这五种的表达方法呢就是说呢我们要有适切的身体接触，我们要有精心一起的时刻，我们要有肯定鼓励的说话， 我们要用心思珍贵的礼物，最后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爱心来到一些服务的行动。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集中在第一第二那两方面，第三就很简单，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用一些正面的鼓励或者激励的说话。第四就是心思珍贵，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礼物当中，其实是我送给一些的人，就是表达一种爱的意思。这个送礼物是较为容易来到学习。第五就是说我们以行动来到去服侍对方，在服侍当中我们去为他做一些事来到表达我们的爱。其实这五种的情况呢，对那个小朋友来讲呢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但是因为是正话所讲时间关系，我们讲第一和第二点，适切的身体接触。我们都知道其实那个肢体的接触呢是人类感情沟通一个是很微妙的一个的方式。亦都是表达爱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工具，亦都是较为容易表达爱的方式。专家，很多专家说如果是有适当那种的身体的接触，能够表达得是自然和使人来到是舒服的时候，小孩子他会觉得有安全感，小孩子他跟人去沟通的时候他会更加的大方。这个很重要。我自己呢都是一个是比较是传统的一个人，也都是呢很多时候保留了上一代那种的思维，或者不是很懂得去表达爱。但是呢我移民了来加拿大之后呢，我都学了一些鬼佬的东西。那鬼佬是怎样呢？很喜欢给个黑人的，很喜欢给个黑人。很多时候就是说呢，我都学了，就是我跟我的仔女，一个仔一个女，很多时候有一些短暂的分离，可能在车站啊，在机场啊，他临走之前呢，我都会黑下他。黑下他呢，然后跟着我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Sarah, 或者 I love you Philip。他们听了之后呢，他又讲返 I love you dad, 即是说呢，爹地我又好锡你。哇，我成日呢好多时候觉得听了之后呢我心都甜晒。好甜好舒服。所以呢我们学习下，我们同我们的仔女亦都有适当那种的身体接触。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精心相处的时刻。这个呢是我觉得其实一家人如果在每一晚我们能够一起去吃饭，这一段的时间呢我觉得是很宝贵。因为很多时候小朋友他们是上学啦，他们放学之后可能有不同的活动，又或者跟他的同学啦，跟他的朋友仔一起。但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家人一起在当中呢，小朋友也都可以将他在学校所发生的事情呢去跟你讲，又或者呢他跟同学相处那个的时间，甚至乎他有一些生活上面的难题，他都可以透过在吃饭那段的时间呢你都跟你去分享。所以当我自己两个仔女他是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吃饭呢一定是不准开电视，以致大家可以的尽情的来到倾偈，不受外界的影响。我很记得有一年，那一年呢是因为我自己工作的缘故呢，我们成家是回流回去香港。我的女儿那时候回流回去的时候呢，那一年呢她是读回传统学校的小学三年班。一天呢她放学回来，她说今天呢先生就问我们问我们整班同学，有哪个昨天是看了这个灭火红心，是不是烈火红心，即不知道，是我想都十几二十年前了，很兴的一个香港电视片集，就是消防员救火。那呢我女儿说，她说整班呢差不多全部都举了手，即是昨天看了 烈火雄心，咁佢又冇举手。咁先生问佢点解你冇睇啊？佢话咧，因为阿爸咧话咧，爹哋话咧，佢话咧，我哋食咗饭咧去散步，咁所以咧就我哋唔睇电视。啊，咁即系话咧，其实小朋友佢记得，佢亦都其实喺心嘅里边，可能亦都中意同屋企人有呢一啲嘅相处嘅时间。而家呢个世代，当然啦，电视就唔系最主要嘅问题，反而手机，你个 iPad 系点样样吓？咁啊，而家我个女就喺三藩市做嘢，咁我唔使理佢啦，佢都唔会同我一齐食饭。但个仔好多时候同我一齐食饭嘅时候咧，我都好客气同佢讲嗱，我哋咧一齐就食饭，唔好睇手机咯。你嗌佢拎开呢个缝纸唔拎开，咁我好客气啦。嗱，我帮你拎开部手机咁啊，摆开咁啊，食完饭咧我俾翻你噶啦。咁啊，客气同佢讲，佢又肯噶吓。咁啊，所以咧，其实喺嗰个嘅食饭当中，我哋尽量亦都唔好避嗰啲嘅手机嚟到影。梗系啦，你自己做父母又唔好再点点点啊咁啊咁啦。如果唔系佢就跟咗你噶啦。咁所以我哋尝试下喺食饭嘅时候都有一个系彼此可以傾偈嘅時間。第二就係話，我覺得喺都幫到我自己嗰個嘅小朋友成長，就話我哋有一個叫家庭祭壇嘅時間啊。呢個係我哋基督教嘅術語，即係話咧，其實我哋試下有一段嘅時間，一家人一齊嘅，我哋喺當中可以兩個星期一次，或者真係好忙嘅想開始嘅時候，你可以試下一個月一次，就係話咧，一家人。你可以有一段的时间，可能15分钟、20分钟或者半个钟头，一起的去分享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的经历。分享了之后，然后就是说你再去分享一件你在过往日子里面你值得去感恩的事情。再之后就是说你提出，譬如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或者是师母，你提出就是一件你觉得你都要为这件事情去祈祷的。如果你做了这几样东西就差不多了，都可能20分钟半个钟头。就是说我要去个个都开箱祈祷。我们为我们旁边的，可能我旁边的是我的仔，或者旁边的是我女，我们为我们左手边的，为他刚才提出的事情，我们为他祈祷。大家开箱祈祷。你会发觉好得意，这些的我们叫家庭祭坛的时间分享或者祈祷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平时他不会说的，但在那段时间呢他肯跟你说。有些的咦，我都可能十几年不知道的东西，那段时间他肯跟我们分享，有神的工作在当中。更加就是说，如果小朋友他还是小的时候，有机会我们作为父母的就尝试跟他读一些的圣经故事，在他可能周六早，有些可能小孩未上学的可以周六早，如果是上学的可能夜晚黑跟你一起有那个 读这个圣经故事的时间。我自己作为爸爸作为父亲，其实我自己都有亏欠，我在小朋友小的时候我都很少跟他们就是看圣经故事，多数全部都是菲律斯师母做。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一个亲子的关系，也都可以帮助小朋友从细的里面比较认真地去思想信仰那个问题。当他在细个的时候有主耶稣那种的爱，在信仰上面都有一些的根基的时候，他就较为容易去抵挡外来俾佢嘅冲击，呢个好紧要啊！我哋千祈唔好以为就系话，我净系带小朋友翻教会咁啊得啦啊！我可以讲得唔好听就系话，我可以向神交差，我带咗小朋友翻教会就得噶啦。唔系，你如果你留意喺唔同嘅一啲嘅研究报告当中，佢讲到就系话咧，家庭第二代。即是我们的小朋友那个的信仰他能不能够持续得 是到他成长成人的时候呢，就是很视乎就是说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父母那个信仰是不是很表面化，又或他们父母都是很认真的去追求，父母认真追求对那个小朋友的成长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尝试就是说学习我们全家一起，小朋友同配偶一起，我们有一些叫精心的时刻，一起的在当中来到去有神在当中来到给我们去作这个分享。小朋友一生受尽不受用不尽，然后跟住是空巢这个的问题，所谓叫做 emptiness。 这个的词汇呢，我听了很久了，但是呢我现在有少少即是亲身 去经历，特别是我的儿子有四个月不在的时候，当我听到空巢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字呢就其实就是代表呢很多时候小朋友大了，他们因为工作因为读书就甚至乎是结婚的缘故，他们搬了出去住了，这个叫空巢。这个呢是对我们即中年的父母我们要去面对，这个是我们亦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当一听到空巢这个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中年的父母，我们的心里面呢有一些是酸溜溜的感觉。大家都可能是见过什么叫做是雀巢的。雀巢就是说呢，通常那些的初鸟当他们出世之后没多久经过那个哺养之后呢，然后那个的雀仔呢，那个鸟呢或者燕子啦，他的身上有些羽毛出来了，当他羽毛是成长了之后呢，他就是飞走的了，跟着那个的巢呢就空空如也。所以我们小学的时候或者初中的时候，我们读过一篇的诗，记不记得是什么诗？叫《梁上有双燕》。这一篇 的诗呢，是可以说是文学，但也都是一个伦理的诗。教训人呢，我们要饮水思源。我们呢不要学那些初燕，就是说呢当你羽毛刚刚长满呢，那飞都飞不及，急急就离开屋企，剩低咩呢？剩低就是父母，只是守住那个是凋零的家。这一首的诗其实令人都有很多的感触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都要明白一件的事情，就是说无论你是几咁锡你的仔女，总不能够就是说你当这仔女为你永久的拥有，或者是永久的资产。小朋友他长大之后他要离开家，就好像怎样呢？就好像我们作为一个游水的教练一样，游水教练就是说当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放下这个教练的工作，我们跟普通现场的这个的观众一样，我们一起去欣赏他的表演。小朋友长大之后，他们要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他们要快乐地来到过他们自己的人生。因为在过往可能十多年、二十年，甚至乎是三十年的日子里面，我们用很多的心血去栽培、去培育这些的小朋友成长。现在他长大了，是他们活学活用的时候。与此同时，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都学晓要学晓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要将长大了的儿女，我们要交托给天父，交托给天父来到让他去带领，来到让他来到保护你的儿女。虽然你不在他身边，但你也可以去鼓励他，经常的鼓励，经常的欣赏他，并且是默默的来到去祝福他。我的女儿是在十七、十八岁的时候，十七、十八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刚是去 Edmonton 来到牧会。在个女儿她选择留在这个 Calgary 来读大学。 咁其實佢想去咩咧？佢想嚟 UBC， 佢又想去 UT， 即多倫多大學。但系咧，我又覺得去到咁遠有咩事發生嘅時候，我救駕不及。咁所以咧，我就唔批准，我話唔准去。我話你，我去 Edmonton， 你可以揀 UC Calgary 啊。如果我喺 Calgary， 你想避開我咩？你可以去 Edmonton 啊，淨係兩個地方俾佢揀。咁所以咧，佢留喺呢一個嘅係 UC。我好記得就係話，第一次當我揸車由 Edmonton， 我車佢去呢一個大學嘅宿舍嘅時候，我心裏邊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就係話啊，個女真係大個啦！啊，而家佢入大學宿舍嚟到住啦，可能今後幾年咧，我可能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先至可以見佢一次面。我想起我作為一爸阿媽在過往的裏面，好，她小小就開始照顧她，現在她入了宿舍讀大學，咦，早上誰叫她起身啊？沒人叫她起身，會不會不上學又或者遲到啊？又擔心，咦，以前呢阿媽一病呢，哇，又水又有藥丸又有，她現在自己一個人病了怎麼辦啊？咁又諗啦 ，Calgary 唔講笑噶嘛，零下廿幾三十度噶嘛，咁啊零下廿幾三十度，佢要行翻去由宿舍行翻去大學嗰個上堂嘅地方，哇！佢唔自己唔識著衫點算啊？嗱，好多嘅擔心嚇。咁但係當然，我哋心裏邊有嗰種嘅掛念，一定有噶啦。咁但係即係我同師母都係一路嘅去鼓勵佢，一路嘅。为他安排很多的事，也都祝福他。个理由很简单，就是说其实在家的里面，我们的仔女，包括我的仔女，太过舒服，太过舒适。一些小的事情，起居饮食啊，洗衫接衫啊，家居清洁啊，样样一概都不用做。好多時候，有陣時都要去做嘅，倒垃圾啊，洗下碗啊。但係好多嘢佢唔使做，因為阿爸阿媽完全照顧到佢，悉心嘅安排啊，俾佢唔需要做呢啲嘢。但係而家細路仔大個啦，佢要慢慢嘅嚟到去學習呢一啲嘅事情。但係比起做家務更加重要嘅，就係話佢哋要學習點樣嚟到計劃。安排他自己的人生，他的人生不是父母帮他度埋，不是帮他安排。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很多的决定仔女他自己做翻。在这个的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他再不能够依赖父母，更加就是说小孩子是啱，小孩子就算他长大都是，他都很容易犯错的。但是在那个错误犯错当中，他学习到很多我们在家的时候他所学习不到的一些的事情，也都是他成长当中必经之路。刚才讲过，我的儿子其实在去年年尾今年年初四个月的时间，他回到香港，在中文大学有个交换生的时间。这个儿子呢，由他出世到他大学四年班，一直都跟着我，即跟着我们啦。我经常觉得呢，师母呢给他很贴身的享受，照顾周到。McKenny 也有说的，我们做爸爸呢，我都忍心一点，很多时候呢我跟他有拗撬，你这样都帮他，你这样都为他，很多拗撬。就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要给他苦他挨下，等他自己出去，他碰到一些东西他自己处理。真的我又觉得这个仔他回来之后呢，他待人处物，他面对一些逆境呢，都较为比以前成熟。所以若果有机会，也都在那个安全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有时候让我们的仔女呢去出去闯一闯。空巢即是儿女的离开，是会带来家里面的冷清， 比以前是不同，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其实无需要太担心，若果这个的家是温暖的，若果这个的家是充满爱，若果这个的家大家的关系好的时候，纵然你的小孩子他成家立室，纵然你的小孩子他因为可能读书，因为工作的缘故，他搬开了，但是他仍然会珍惜这个他由细成长的这个的家。所以呢，他会经常很乐意，又甚至乎借些椅他都回来家里，喝你煲那些靓汤，要尝下你煮那些的美食。相反，若果大家彼此的关系淡薄，若果经常屋企是吵吵闹闹，若果屋企的里面他找不到那种温暖的时候，那真的了，仔女离开之后就真的远走高飞，就不会那么容易再回来。所以我们维持家庭里面那种的和谐，我们夫妇之间能够很多时候表达那种的恩爱的关系，其实是对小朋友很大的帮助，这个是成为他回来这个家那种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搬出去之后，正如正话所说，他借些椅都会回来来跟你一起来探你。这个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一个的屋企或者一个的家，不单单是一个的栖身的雀巢，这个家不单单是一个巢，这个家更加是一个窝，一个充满温暖充满爱的安乐窝。这个呢是我们要去追求。总结的时候，我们回去之前的第一、第二节，这个讲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节圣经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教会内，就是说有时在抗堂啊、建堂的时候呢，都会用这一节的圣经。但是其实这一节的圣经不单单是指在建筑物上面，不单单是指那种的成邑，那是包括整个的人生人际的关系在家庭的里面。就是说这一节的经文教训，就是说若果不是耶和华，就是说若果没有上帝在当中的时候，若果仅仅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努力希望维持这个的家那种的和谐那种爱的时候，这个是不足够，唯有我们靠耶和华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得胜。即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神在当中来到祝福，否则的话，就算我们作父母几咁用心良苦，我们几咁悉心的为仔女来到安排，都未必可以取得成功。在讲到成功的时候，上帝其实他要求我们父母是什么呢？他要求我们父母就是说我们是尽一己之力，尽我们的责任，以致我们尽责任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把握，我们没有把握就是说我们的子女一定可以出人头地，我们没有把握我们的子女一定在信仰的上面可以踏踏实实。但是说我们其实尽了我们一己之力，我们就要将余下的我们交托给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这位的主他是掌管一切，包括我们在养儿育女的事情上面，我们去倚靠他。神很渴望我们对他有信心来到倚靠他。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很亲身经历，我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作为爸爸有很多的地方我是做得不好，但是我看到上帝怎样在背后来到引领，我看到上帝怎样在背后来到去祝福，这个是我自己 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 在最后就是说，求神都是巩固我们每一个的家庭，我们那个的关系是和好，也都让我们尝试就是过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不是只是星期日回教会，基督化的家庭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神在当中来到作为一家之主。更加最重要的，我们作为父母的，就是说我们明白上帝让我们来到托管这个的子女，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用我们的力量去栽培他，用我们的力量来到去让他成长。最后更加就是说，上帝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将我们所做的一切交托给这一位的主宰，以致就算将来小朋友大了，他们要过自己独立生活搬出去的时候，神一样是祝福他们的人生。好，我们最后一起来有祈祷。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恩，因为我们不单止有地上肉身的父亲在各方面给我们的照顾，我们更加是感恩的，就是天上这一位的阿爸父，他更加是无微不至，他更加是知道我们每一日我们的需要，我们整个的人生，他更加的在当中来到是祝福。我们祈求主你都是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的父亲，他们可以在家庭的里面带领整个的家可以更加的归向你，他们在家里面可以作为一家的好的榜样，对信仰是有坚持，对圣经的话语可以看重，更加的在生活当中去学习来到依靠上帝依靠主，也都让这些的特质在每一个的家庭当中可以成全下去下一代，以致一家可以在主你的面前来到是蒙福，得蒙你自己的带领。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